尼敦道證交所今晚呢找了 Ivan 來 Ivan Lee 李星陽 都來過幾次了，再有 再講講你的那個 title， 君子 馬蘭頭，是 馬蘭頭、 這個、 馬蘭 路 專業，是專業的負責人，是財經金融界人士，就今晚遲了開，即是不是剛才也了 的士佬不識路 哦 OK OK、 你上多幾次你會你帶返佢路㗎啦。Anyway， 今日首先多謝Connie Ma 啦， Connie Ma 喺度呼籲呢，就大家 like 順手呢係 share 㗎，唔 share 就唔得㗎。咁我哋嗰個仲有呢，就喺 Facebook 可以 share 啦，喺 YouTube 可以 share 啦，我哋轉數快6809941，咁仲有我哋個支票抬頭啦，以及呢個地址啦，你哋喺整個節目裏面呢係會不斷睇到啦。咁仲有飛船啦，飛船城寨飛船好緊要㗎，好多嘢睇㗎。好，咁多謝 Connie Ma 啦，你聽到㗎啦。咁我想請你上嚟呢，今晚呢有個題目，個題目呢就唔係好好㗎，不過講咗啲好嘢先啦，不過講咗好嘢先，你香港呢即是一個很有錢的城市來的。除了說什麼 GDP 啊，那些煙琴那些東西，還有一件事可以說，就是原來有位仁兄呢就收埋了60架法拉利，即是我們呢1:43的法拉利就有了，那些叫 Old Scale 的法拉利就有了，他有呢就是60架 60幾架什麼人來 法拉利， 但是什麼人來 這個他身份就是神秘。據說呢，你如果在街上撞到他呢，你覺得他是一個普通人，你想都想不到他有。 就是我問你這個問題，就是想說這件事，就是香港很多即隱形富豪啊，即或者很多你都不知道什麼人的，是即往往都是因為某些東西才被人爆出來，原來很富有，很多隱形富豪啊，香港嚇死 你。他要找個停車場呢來裝那60架法拉利。咁仲有呢，佢當然唔止法拉利嘅車，做其他車㗎嘛，即係隊車隊嚟㗎，咁純粹攞嚟玩係玩具嚟㗎，咁即係一定係閒錢呢，我相信閒錢才會咁樣做，有一架已經威啦，你仲有60架， 當收藏品 啫，當收藏品啊，嗰啲 collection 嚟㗎，你繼續啊，你講下，你話啲隱形富豪多嘛，有日呢十幾年前有個朋友就又係即係財經界人士，咁我同佢喺街度行啦，佢就話俾我聽，站啊，你睇唔到前面嗰個人啊，揸住個爛膠袋嗰個，我話睇到啊，你知唔知佢有幾億身家？我話係咩？唔似喎，你啊呢、這個咧就和咩中國人一句説話叫咩啊？禾杆咩？ 冚珍珠係嘛？ 啊，禾杆冚珍珠嚇、啊，就大把啲咁嘅人啦。 係啊，所以咧好多咧，你睇啲官方統計啊，睇唔出嘅就唔係假，咁但係始終我哋都亦都可能係。幸運啦，即係我哋未至於每個人幾多身家都要俾人拎出嚟嚇， 共產 算清楚，即係唔好咁矮，即係點算清楚都唔知咁啊！好多人都非常之富貴嘅。早排我喺我個 Facebook 都貼過一個呢個環球嘅調查，咁啊大家知道而家咁啊疫情之下，咁啊好多地方經濟都麻麻地啦，亦都多人失業啦，咁啊即係做個調查問，如果你冇咗你嘅主要收入來源，他又講得很好，即是他講主要收入來源就不是講話翻工，因為有些人主要收入來源可能不是翻工的嘛，即可能我是靠仔女養的，沒有了個主要收入來源你可以頂幾耐，在你不借錢不用這個搬屋的情況，即大屋搬小屋或者大城市搬回鄉下，你可以捱幾耐，咁啊冇錯，就是香港人是名列前茅的，全世界應該我沒有看錯，就是有一半人可以頂到六個月以上嘅，咁你話我六個月都 勁啊，勁過大陸好多啊，係 咪好犀利啊？咁我唔知。咁但係佢個就唔係做咗好多國家嘅，咁啊大陸就冇做啦。咁但係香港就肯定會比大陸富貴啦。你唔使講啦，一個客觀嘅嘢嚟嘅。咁啊，比基本上係全世界最長即係、就是、最大嘅數字啦。咁另外係有實數，另外話一個禮拜都頂唔到嘅，香港就好少啊，得6% 啫。咁啊，另外有啲地方就非常之多，即係譬如你喺俄羅斯嗰啲嚇，即係可能我唔知啊，係咪呢個先天呢、這個嗰啲叫咩啊？樂知天命或者今朝有酒今朝醉咁啊，四成人基本上都頂唔到一個禮拜嘅。 哇！真係慘咯。 係啊，即係冇錢一個禮拜就乾糖噶啦。咁啊，見到香港人就喺。的確就是比較富貴的，不過富貴就是不是開心呢就另一樣嘢啦，好多時候 所以呢 今晚我哋整個話題出嚟咧，阿健攞張 graphic 睇下， 沉重啲啊！我哋今日嘅話題 係啦， 咁但係我哋都要即係叫咩？ 不在啦， 我哋要面對現實噶嘛，不能夠永遠只係唱好噶嘛。 嗱、啊，香港之所以係即係咁富有啦、努力啦、聰明啦，再加上香港嘅第三大國際金融中心啊嘛嚇，咁啊即係又係一個深水港啦。但是最近呢個梁兆基總商會的總裁就話咧，而家咧各大企業、大小企業啊，都面對咧內外不斷的政治爭拗 ，OK， 無所適從，嗱，動輒咧係會得咎，即係俾人鬧啦嚇。咁香港咧嘅企業咧，喺香港嘅企業家中咧，香港呢個城市咧已經唔係商業營商的落土，不再是營商的落土。咁我用呢個咧就作為今晚我哋節目嗰個題目，落土不再了 OK， 呢個係一個曾經是應許之地啊，好多人發咗達，當然有些人都係仍然很辛苦。咁但係not anymore 啊。咁你又同唔同意呢 即係 頂半年啊嘛嚇！如果全部人失業， 係、這個、啊，幾抽象嘅。即係你調翻轉嚟，我哋我諗可以睇幾樣嘢。咁啊，梁兆基咁我都識佢啦。咁但係我識佢，佢應該唔記得咗我噶啦。咁但係就我諗佢最主要佢代表總商會講嘢，咁其實係講營商嗰個環境。咁即係點睇？如果喺好多方面，即係喺譬如監管啊或者稅率啊嗰啲方面，咁啊香港其實對於企業都仲係幾友善嘅，你諗下，其實唔係好多年之前，你都仲可能鬧緊地產霸權啊、商家咁啊、貪婪啊嗰啲咁嘅嘢。咁但係調翻轉頭，阿梁兆基咁啊指嘅亦都唔多唔少，因為而家中美關係緊張啦。咁尤其是佢提到話即係點啊，無所適從、動輒得咎咁啊，呢啲就係夾喺中間就有啲非常之無奈啦。咁好多嘅公司都會係咁咁即係。左右做人難咁啊，亦都個法規上面亦都無所適從咁啊，幾難搞嘅，我覺得同意嘅。咁啊，我哋會唔會可以撳多次頭先嗰張相？即係又 啊，張 graphic 係 係啦，尤其是得意地嗱，呢、這個就唔關梁兆基事咁，但係即係我哋借題發揮咧。咁啊，梁兆基咧之前做嘅做邊間公司咧？之前佢做匯豐噶嘛，見到我哋今日嗰、那個。圖嘅左手邊都見到咁啊，匯豐都係近來嘅一個叫咩？ 喂，左右手都係匯豐啊！ 喺右手都係喎，係喎，我冇留意。係啦，咁啊見到近來都係一個重災區，亦都好多人講啦，近嚟股價就好差啦。咁就係我哋都可以會講一講呢樣嘢嘅。 嗯，嗱，即係匯豐咧就香港人人都識啦，以前咧就係好穩陣嘅。咁咧我哋細佬嗰陣時咧，即係即係前啱啊 ，OK， 阿健啊。即係我第一次聽到匯豐咧，嗰陣時冇喺匯豐開户 口， 就呢啲就舊嘢啦。啊，依個舊嘅匯豐銀行，但係二戰嘅時候之前已經係起咗㗎啦。呢、這個唔係模型嚟嘅，係模型啊，不過係全鈎嚟嘅。話俾你聽，我曾經有過，我唔知道有冇獅子獅子嘅前鈎咧， 冇㗎係嘛？ 啊，應該冇啊， 中華冇啦。 啊，應該可能難做啲啦，但係呢個前鈎我有嘅。咁你幾時開始聽到匯豐嘅咧？ 咪我都係細細個咯，可能啊小學咯，咁但係我係比較特別啲嘅，我諗我係極少數呢個冇匯豐户口嘅香港人嚟嘅。 哦、okay, 我有恆生户口啦，咁啊當然恆生都係 匯豐集團啦，但係 冇所謂呢啲，我無事不可對人言。咁我有短暫持有過匯豐户口，就喺、是、我喺去英國讀書之前嗰幾年，即、就、係、是、我喺讀港大嘅年代喺英國讀書啦，咁但係。打前打後都是冇嘅，係比較少數咁，但係基本上係同啲人講咧，啲人都覺得我是異類嚟嘅，即係香港人啊，好少冇匯豐户口，即係譬如老少少嘅都講 Hong Kong Bank 啊嘛，細細個就聽到啦，或者譬如我記得細個即係申請嗰啲咩啊，書簿津貼啊，乜乜物嗰啲咁嘅嘢咧， 人係過户啊， 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我幾大年紀啦？咁我讀書嗰陣都仲係英籍嘅年代，咁基本上就係 default 就係、是、喂整個。匯豐户口啦，咁啊，我冇唔緊要，我阿媽有就得啦，咁所以就即係細細個都學你講知道，咁啊，匯豐啊，即係係咯 ，Hong Kong Bank 咯，咁但係後來啊，有啲唔同咯，後來啊遷拆咗，咁好似離棄咗香港人咁啊。 嗯，啊嗱，匯豐嗰棟嘢咧，你有冇上去過去頂樓啊？ 頂樓就冇。 啊嗱，我去過。嗱，我要講翻你聽，頂樓咧我就冇上去，應該相信好大風度。不過頂樓嗰度咧有間餐廳。OK， 我仲去過嗰度，因為匯豐銀行嗰陣時請我做記者嗰陣請佢哋食飯，有個飯局。咁咧，我上到去咧，嗰日上到去見到乜嘢咧？我諗起咧，虎膽龍威啊！ 虎膽龍威咪間大廈第一集咧，啊咪喺個天台度打鬥嘅。哇！我一上去就諗起虎膽龍威，你有冇睇過啊？嗰套戲咁咧就因為又係有直升機平台噶嘛，啊又係好大風噶嘛。同埋好高啊嘛，喺中環嗰度望落嚟，我當時就諗起呢套戲。不過嗰次你知唔知嗰餐有啲咩食？ 有咩食？ 龍蝦。 龍蝦。 係啊，即係嗰陣時咧，就嗰日忍唔住。理論上咧，去啲咁嘅場合咧，應該斯文或者扮斯文嘅。不過嗰日斬個羊就忍唔住。 但係佢哋即係官方提供龍蝦俾你。 提供龍蝦有得食嘅， 好似即 其實食一隻咧已經夠，食一半隻已經夠㗎啦。 但係使唔使自己拆嗰啲嘅咧？ 俾刀叉你嘅，刀叉 幾耐之前咯？因為即係其實就 都起碼廿年，回歸前啊，回歸前啊。咁咧，我仲記得咧，佢問我要唔要多半隻，我好衰嘅，因為有埋啲行家喺度，我話要，其實就係食半隻已經夠噶啦，就唔應該咁咁貪心咯。 我都可以講下，我都曾幾何時，而家就冇啦。但係曾幾何時，我都成日去匯豐嗰度嘅，因為我以前就做分析員啦，有啲人都知咁。但係其實我係睇銀行股嘅，咁啊都有一段時間係跟匯豐嘅，咁啊每逢佢哋呢個業績、中期業績同全年業績，我啊想去就聽啲咁嘅嚇，聽啲大班咁啊講嘢啦，咁啊講啲我啊冇龍蝦食啦，咁但係有曲奇餅食嘅，佢有個有個曲奇餅，有個嗰咩牛油曲奇，咁就係用佢嗰個 logo 六角形嘅 logo 咁啊整出嚟嘅，幾好食啊，同埋有個咖啡都幾好嘅。 啊！我記得有咖啡飲㗎，嗰日係依個 full lunch 成班行家喺度，嗰日真係唔啱食多咗半隻龍蝦，好失禮嘅其實。出去食嘢咧，啲咁嘅 lunch 咧，應該斯文同埋扮斯文嘅係咪？係咪虛偽咧？嗱，繼續講落去，而家匯豐話唔掂啦嚇 ，OK 都好唔掂啊，係啊！ 匯豐嘅命運，人哋就話等於香港嘅命運。以前咧，人哋話匯豐銀行擠提係冇人信嘅，包括文匯報都咁寫。話説若干年前咧，話香港仔間匯豐擠提，咁咧就梗係冇人。真係有當時就香港仔有啲漁民。 但係呢個係回歸前定後咧？ 回歸前，回歸前。 哦，回歸前梗係唔信啦。 咁咧嗰啲當時咧香港即係你睇翻啲 archive 都有講，就話啲漁民咧真係信啊，走去排隊去攞。咁文匯報寫出嚟話冇理由嘅，香港個文匯報都話跟住冇理由嘅，如果匯豐銀行冧，香港就冧噶啦，即係全部電電業務同埋 都係一個 fair comment 啦。因為尤其是你英殖年代咁啊，更加如果我冇記錯，其實係咪嗱？即係我比較年青啊，問翻你啊。如果我冇記錯，匯豐嘅大班好似係必然係呢個行政局嘅成員嚟。 係啊，多數係啦。仲有咧，佢係 messenger， 係 或者係叫做envoy。OK， 點解咧？因為以前咧，那個尤其毛澤東年代啊，毛澤東年代咧就係、是、如果中國同英國或者港英政府咧有啲乜嘢要傾，港督就唔係輕易訪問大陸嘅，咁就派阿沈拔就去北京。 係啦，冇錯， 沈拔 因為 作老總啊，匯豐銀行老總叫沈拔。咁咧佢就可以帶啲 message， 同埋佢係非官方啊嘛。 係啦，冇錯。 咁另外北京帶翻嚟。唔單止帶港英或英國佬的信息上去，美國佬有時都要托沈拔就帶啲信息上去。 係啦，當時咁啊，幾間英資企業都有咁嘅功能，咁啊匯豐啦，仲有怡和啦、太古啦，咁啊而家幾間都麻麻地喎，怡和好少少啦，咁啊幾間都麻麻地，都某程度上，所以我都覺得講到你聽，即係某程度上都反映到個叫咩個國際地緣政治嘅轉變啊，即係你。嗰種咁嘅中介人嘅角色，咁係咪已經消退咗咧？或者譬如最重要係咁，頭先我覺得你講個故事非常之好啦。咁你英籍之前，咁你匯控即係當然佢唔係國企啦，咁但係基本上有係英國企業嚟噶嘛，咁點會冧啫？係唔會啊？咁啊回歸之後就可能有少少唔同啦，就比較微妙啲。當然匯控仲係香港最大嘅銀行啦，亦都係發鈔銀行啦。咁但係個地位，我諗就同以前就。就會有啲唔係好同啊，咁啊另一樣嘢亦都係近來大家都知道咁啊，股價即係股價基本上就唔呃人嘅，所有嘅即係我哋做金融嘅知道所有嘅嘢，大家所有嘅判斷即係 sum of all information and expectation 就喺曬個股價度，咁啊近來啊 非常之唔掂啦，上咗好多頭條啦，咁所以都某程度上反映到個。個情況係幾惡劣嘅，但係即係穩陣就穩陣嘅，大家放心。即係當然有乜意外唔好嚟賴我啦。 嗱，穩唔穩陣咧？你陣間就解釋我今晚叫你上嚟，其中俾個任務你就解釋匯豐嗰個前景會係點嘅，你點睇嘅，同埋香港嘅經濟會係點嘅。不過咧，但係都要講下基本嘅就係咧，匯豐而家兩面被夾擊。OK， 三面添啊，其實你知邊兩面啊？其實 嗱，首先三面添啊，首先咧就。這個美國呢，首先大陸就說他、 這個大家知道、 大陸說他供出賣 慢慢周出來嘛， 供慢慢周將他那些、交易是通知、美國的 OK upon request OK 應該是 upon request 那大陸呢就可能呢就將這個匯豐呢再加上、聯邦快遞放在叫不可靠實體清單裏面，即是要制裁的。 幾有趣啊！稍後可以跟大家解釋為何是這兩間公司。 另外，就美國方面就說這個匯豐、即是沒有努力呢是剷除洗黑錢這家東西、OK? 那是兩面夾擊。那第三面夾擊是什麼？ 三面添啊，其實真的很有趣。以前呢即是回回一點點，譬如我看匯豐業績那陣，即是他們黃金年代2006-2007年那陣黃金年代，今天說真的是三頭馬車，不是他們說的，但是你看他業績的三頭馬車就是亞洲，即是香港和中國啦，基本上中、香港都佔很多，香港中國啦，美國啦，美國就後來才加上去的，那就是死了，突然間發現撈不到，美國的業務是他們收購回來的、後來都種下禍根，應該是 John Bond 是龐約翰，如果我沒有記錯是、第三隻腳就是本土啦，歐洲啦，就是英國啦，咁啊英國而家又搞佢喎，好得意喎，即係因為呢個今年嘅都唔係好耐之前啫嘛，半年前未夠，今年嘅愚人節咁啊，匯豐啊同大家開咗一個唔係幾好嘅玩笑，就話咁啊取消派息，咁啊唔緊要啦，然宣布咗個派息都呢個彈弓手話冇啦，唔派啦，之前宣布咗、其實大家記得呢件事， 我差啲唔記得呢樣嘢 啊，係啦。因為匯豐是三月出業績的嘛，咁啊宣布了業績啦，咁然後講咗末期息啦，咁但係然後咁啊未派到你手噶嘛，宣布了未到你手噶嘛，記住啊，即係一日個錢未到你手咧，就唔 係你嘅 ，OK， 冇錯，咁啊宣布咗派息噶嘛，唔得啦，唔派，咁另外甚至除咗剩之後都冇啦，咁啊個關鍵喺邊度咧？個關鍵就係咁啊。首先你問我合唔合法呢，就當然合法啦，唔合法大家告佢啦。咁但係點解會做個咁奇怪，即係肯定咩人鬧到七彩嘅決定呢？咁其實係英國嘅政府當局施壓嘅。咁點解要咁針對佢，又唔係淨係針對佢幾間英資銀行都係，即係因為因應疫情之下佢哋覺得就喂唔好派咁多息呀、大佬。即係言下之意直接啲講呀，即係個潛台詞就係、是、即係你而家派曬啲息出去，喂，第時你間銀行唔掂又嚟揾政府打救咁，即係唔得噶嘛？咁你變咗即係政府去補貼啲股東，明唔明大家意思啊？即係你喺個嚟緊知道唔好，你而家掏空曬間銀行派曬息俾股東，第時你唔掂又揾政府救，咁咪唔掂嘅？咁啊，理論上好似講得通。咁 except one thing 有一個好重要嘅嘢就係喺2008年雷曼爆煲之後咧，咁啊好多銀行都係政府打救啦，咁啊，咁但係。唯獨是匯控，如果你講西方銀行，唯獨是匯控是冇要過政府打救嘅，咁啊變咗就好唔抵啊！即係當年喂，我又冇求過你，即係如果我求過你咁啊，要睇你面色，我都冇求過你。當年匯豐就係公股啊嘛，大家咁啊股東咁啊。叫做助佢到個難關，咁我都從來冇攞政府錢，但係而家又要俾你去殺停我唔派息噶嘛，都幾受爭議。咁啊，其一，其二，亦都咁啊。後來我記得是英國的、外相啦，亦都咁啊批評咁啊匯豐咁啊，淨係掛住呢個喺中國同香港嘅利益，咁啊冇呢個進一間英國公司嘅談，咁啊慘啦！原本啊三頭馬車三腳鼎立，而家三面受敵，三面俾人搞，真係天堂與地獄。 中英美啊，中英美， 中英美係啦。 啊！但係匯豐其實係好識做㗎，匯豐係好識做。 喺邊方面咁睇咧？ 嗱，其實佢個你喺大陸嘅投資啦，仲有咧，其實咧，佢一間英國人經營嘅，主要英國人經營嘅銀行 ，OK， 佢同咧其實大陸係打天下㗎。佢理論上就係好似英國表面上英國人經營，其實佢好多 interest 咧都係大陸㗎，包括咧。 第二大股東是呢個平保 嘛。第一大添，而家第一大噶啦。 而家第一大嘅。 不過即係匯豐嗰、那個作為一間即係如果大家信企業管治嗰啲，佢個股權比較分散啲嘅。所謂第一大股東其實就係、是、即係你某程度上可以戲稱話係中資銀行都得啦。最大股東就係中資嘅啦。咁但係都係可能。6-7% 啦，即係話 佢太大啊，太大啦，係好難一個人 有曬。話事嘅，即係基本上係好分散。咁的確股東又有中資啦，咁啊，但係你頭先話匯豐好識做，我諗就都同意。咁問題就叫咩？可唔可以叫做好人冇好報，定係呢個嚇、殺人放火金腰帶？咁你見其實佢好努力咁去討好每一方面噶啦，咁但係結果就兩面三面都不是人，咁啊都幾無辜啊！即係我又想叫咩？我想做到面面俱圓，又要顧及美國嘅感受，又要顧及中國嘅感受，最終就咩都唔做唔到。所以我哋陣間都會講，其實即係我大膽啲講，其實呢種嘅環球銀行嘅模式咧，可能係已經過時噶啦。即係以前佢有佢好呼風喚雨嘅年代，但係而家就即係你見到全個世界都係一個反全球化嘅情況下，咁啊見到就唔係以前咁嘅環境啦。 啊，咁如果講全球化，匯豐一早就已經係 係啦。其實你可以或者我哋陣間都有啲圖睇喎。你睇到未？無論係匯豐個股價 ，OK 股價，大家而家即刻上網見到啦。或者譬如你睇個盈利，陣間我哋都會睇。咁你會見到其實佢無論股價同盈利，基本上都係2006-2007年嗰陣就最好嘅。你反而同個全球化嘅步伐都係一樣嘅。OK， 然後近幾年開始咁唔多唔少，因為 Donald Trump 啦，亦都某程度上因為習近平啦，即係大家見到走向一個比較一個我都唔知啊，啲人話咩新冷戰啊咩都好啦，變咗一個咁嘅反全球化嘅走向之後咧，嗰啲股價咧就完全唔得啦。咁啊，匯豐係咁，咁類似嘅其實你見花旗亦都係咁上下，不過花旗大家就冇咁關心。 係花旗其實會唔會係唔夠大眾化咧？香港即係普通平民百姓係唔會喺花旗嗰度開户口 嘅 喎。 我有花旗嘅户口又可以。 哎呀，新嚟啊，申報咗利益啊 咁但係我都係普通平民百姓啫。 唔係啊，你都係呢個專業人士啊。 專業人士係咁，但係正經啲講啊，你睇花旗佢嗰、那個全球化嘅步伐都係冇匯豐咁誇張，冇錯。我諗全球即係真正我哋講 global bank 可能真係得兩間嘅啫，就係、是。匯豐同埋花旗，咁花旗佢哋大家如果熟公司嘅上佢哋網頁睇下佢哋嘅歷史都好叫咩好驕傲地覺得佢係幫美國走出去咧，即係可能登月嘅計劃，又係佢哋贊助嗰陣呢個嚇呢、這個美國嗰叫咩開拓嘅時候起鐵路，亦都佢哋有份提供呢個融資。咁但係你見佢都係去到全世界都冇，但係佢美國佔嘅係多。好多嘅，唔係真係匯豐咁，真係頂足呢、這個三頭馬車咁樣去嘅，咁所以就見到匯豐係一間幾特別嘅公司，咁但係就冇辦法啦，即係呢個叫咩時也命也，咁啊而家就面對住一個咁嘅困境啊，好難搞啊！ 嗱，今日咧恆生指數咧就跌咗431點， 係啦 ，OK， 你話係多唔多？係少唔少？咁啊， 多多你㗎都。 都未夠500點啊，跌過好好咁啊！即係成交就有1171億啦嚇，即係而家都過1000億係好普通嘅事。好啦，即係我知你咧就帶咗啲 graphics 係啦，可以睇下 今日咧匯豐點先嗱，就早兩日就跌穿過30蚊嘅，去到28、27嘅。 今日好似都仲係二次頭啊！我就唔係成日睇股票啊，其實。 啊，陣間嗱，咁你點睇匯豐呢間銀行咧？ 我哋可以 show 一 show 個 graphic 咧，第一張啊，第一張呢張圖就唔係我，正係呢張圖啊 ，Bloomberg 嘅彭博嘅，我哋可以都。 可唔可以撐曬整個畫面？暫時 都睇下睇唔睇到，但係唔緊要啊，睇唔到嘅都話你聽，呢個係咩咧？呢個就係今年嘅恆指成分股，恆指而家50隻成分股啦，冇錯，大家見到啦，50隻成分股，咁啊恆指今年個走勢麻麻地啦，都幾差啦。近來又轉差咁啊，最頂大家見到年初至今跌17% 啦。咁啊，你話中中停停啦，再多啊都有。咁但係 而家就快10月噶 咯 喎。 係啦，咁但係我哋睇到即係最好同最差嘅爭好遠啊。咁啊，名列呢個榜尾嘅嚇排名最尾嘅就正係呢個匯豐銀行，咁啊跌咗成半，咁啊都幾。 丑怪五十只男丑里面咁啊最差咁啊，所以难怪被人呢个咁呢个关心或者佢担心嘅。咁我哋可以去下第二张图啦，即系头先我哋讲一啲理论性啲嘅嘢啦，即系呢个吹完水咁，我哋可以系啦，可以睇下第二张图咁啊。 呢张啊讲咩东东嘅咧？ 啊呢张啊讲呢个环球嘅银行啊，啊咁啊，我哋可以睇一睇，即系。我覺得即係所謂叫做啊冤有頭， 撐大佢又撐大，睇睇啦。 我呢啲圖全部出 full screen 就得㗎啦。嗱咁啊，見到年初至今咧，咁啊呢啲所有嘅銀行咁啊，最左邊嗰個你見就冇乜跌嘅，嗰間係德意志銀行。咁德意志銀行係 another story， 之前已經好大鑊㗎啦，已經跌咗好多年㗎啦。咁啊今年咁，但係你見到匯豐個表現，即係其實今年係所有嘅銀行股都係唔係好得嘅，甚至呢幾年其實自從雷曼爆煲之後，銀行即係呢個行業都已經係面臨一個好大嘅挑戰。咁你匯豐就見到即係基本上係叫做咩火不單行啦，銀行就已經唔掂噶啦。咁佢啊仲置身喺呢個大國博弈之中。咁但係你見其實即係睇翻我哋啊左邊右邊咁見到都幾多嘅其他嘅銀行咁啊，好多都年初至今都 哇咁邊間表現最好啊？嗱，我都呢度睇唔到。 你最好咪最左邊嗰間呢個德意志銀行咯。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假象嚟嘅，德意志銀行自己有自己嘅問題，之前跌咗好多。係啊，嗱，我哋個熒幕比較遠啊，所以我都睇唔到嘅，我要睇翻電話先睇個圖係。咁最左邊啊，我記得係德意志銀行啦，咁啊跌咗耐㗎啦。咁但係正經少少，我哋睇啲即係冇咁極端嘅 case 見到啦。見到譬如你話香港咧，你話個情況係咪好差咧？咁又中銀咧做得幾好啊？中銀係呢、這個嚇第二好表現啊，但係都要跌四分一，即係你見到今年銀行股咁啊，第四嘅亦都係一間香港銀行啊，大家熟悉嘅亦都係匯控集團下面嘅恒生啦，咁。呢幾間嚟叫做已經好啲㗎啦，咁去到匯控咁啊，喺我呢個嘅叫咩？喺我呢個嘅 呢個圖表 sample 裏邊，咁啊都唔係最差，跌一半。咁你見到好多幾間啊跌咗五六成嘅都有，我哋可以讀下啦。嗱，見到最右邊，唔好意思啊，我用咗中文名呢、這個哇呢、這個咩字咧？係進茂啊，係啊，進茂大家應該唔知係咩銀行， 講英文係國家嚟啊 ，Lloyds 係啊， 哦，即係英國嘅， 係啦，我呢個自動攞咗個中文名咁啊，可能大家唔知萊斯銀行咁啊。Mayer 咧，NetWest 係啦，國民西敏銀行，咁你見到其實都係英資銀行，即係見到係啦，我哋頭先講禍不單行，都其實禍不三行添啦。英資嘅銀行仲要面對脱歐嘅呢個問題，所以你見咧就幾間都包尾㗎啦，包尾最犀利嘅兩間 Lloyds 同埋 NetWest 都係英資銀行啦。 唔怪得英國政府就叫匯豐冇派息啦， 咁但 係因為佢啲銀行喺doing very bad 係啦，咁但係國民西敏銀行亦都係呢個 RBS 啊，呢個 World Bank of Scotland 集團。咁之前佢零八年其實已經係國有化咗啦，因為好唔掂，要政府打救啦。咁呢啲我係正國企嚟嘅，基本上咁。 咁第七間啦，第七間係咩？ 第七係咪你講尾三啊？富國係嘛 ？Wells Fargo 係啦，美資嘅銀行。咁你見其實即係基本上所有嘅銀行股咁啊，跌一半都 係 好行。 咁就係香港匯豐都唔係好衰啫，擺中間。 睇你點睇啦，匯豐都衰衰地㗎啦，咁但係又未係最衰咯。咁你見嗱，譬如調翻轉頭，渣打亦都一間，渣打唔係真正環球啦，但係基本上亦都係英國基地，然後做好多新興市場啦，印度啦、東南亞啦、韓國啦、香港啦、非洲啦，咁其實都係跌一半嘅。咁所以你話係咪淨係匯豐獨有嘅問題？就相信唔係嘅。 喂，原來你都有 Patreon 㗎？ 啊，係啦，係啦，大家呢個 佢係我行家嚟嘅，大家行家嚟嘅，支持下佢啊！佢都係有 Patreon， 都 即係大家都係。即係你知 Patreon 就係我哋而家網媒嘅生命線啦。係 啦，咁啊，你都有救下我嘅生命。係啊，你見到啲圖就都係我自己整嘅。咁啊，都我喺我嘅文章入邊都會講其他財經評論啦。匯豐都講過，係啦。咁大家 你跟住下一張圖。嗱，而家你十大銀行咧，原來匯豐排喺中間，就係跌咗一 半好啦，係啦，排到第六七啦，好啦， 第六七， 我哋再落下一張。嗱，下一張呢個就要 technical 少少，我哋講個帳面值嚇，帳面值市帳率 ，OK，sorry， 唔係帳面值係市帳率，咁但係就係 price to book value。咁你見到咧，即其實 你慢慢解釋嚇，因為咧我都未必聽得明。嗱，你慢慢解釋。 解釋唔複雜啫。咁你銀行好簡單，同所有公司一樣。咁你有資產有負債啊嘛，減咗佢咪就係個淨資產咯。咁大家知道其實銀行就係我哋嗰個寫一個俗語叫咩？過河濕腳定係咩嘅一個咁嘅行業嚟嘅。 Business model 係 咁樣。 係啦，咁我啊借錢 放錢出去，借錢放錢出去，即係屬於銀行自己嘅嘢，其實係好少嘅。所以睇銀行係一個極高度槓桿嘅行業。所以頭先你講話點解咁容易擠提咧？即係銀行其實係好少嘅資本，然後就做十幾廿倍嘅生意。咁然後我哋見到有呢個帳面值之下，呢個咁嘅市帳率反映啲咩東西咧？你見到其實除咗極少數嗱兩間，呢兩間就係銀行之王，當然呢個不構成投資建議。咁但係唯獨係得恒生 不構成投資建議啊，即係doing very well 嘅啫。 係啦，嗱，恒生同埋摩根大通係市場上面即係個估值係比得最貴嘅，即係大家係覺得係最叫做係咁俾個日價去買佢嘅，就只係得恒生同埋 JP Morgan 啦。咁去到其他嗰啲，全部都係less than one time book value 嘅，即基本上就係你個股本得100蚊，但你而家公司係值幾廿蚊嘅啫。咁你見調翻轉啲科技股嗰啲，全部都係去到數倍甚至數十倍嘅，就是、OK。咁你見到即銀行呢樣嘢，即係我哋呢啲年紀都比較大嘅都識講下銀行。我哋話咩啊？百業之母啊嘛。OK。咁但係而家呢樣嘢就非常之錯啦，即基本上係調翻轉頭係叫做咩？直頭係呢個。最差就係銀行啊，係啊， 因為啲字啊，呢個佢 喺呢度睇，係啊， 喺呢度睇。嗱，匯豐牌呢度有冇？ 匯豐喺中間梗係有啊，0.45倍。咁你話係咪好差？咁啊，再差都有嗱，你見咩渣打嗰啲咧？講緊0.3倍。 又法國巴黎就跟住 係啦 ，BNP 嗰啲就好少少啦。係啊，你見到即各種，譬如去到最右邊嘅有嗱，我哋見到有都係英資嘅巴克萊啦、巴奇斯或者去到德意志啦，呢啲全部係0.3倍 book 嘅，即基本上你間公司有1億嘅股本 ，OK， 但你嘅市值係得3000萬嘅，咁啊都幾大鑊，即理論上咧就代表咧你間公司清咗盤咧都唔值啲咁嘅價，即其實就幾奇怪嘅，即你嘅股本是1億，但你的市值呢得幾千萬就可以買回來的。咁呢個係唔係一個常態嚟嘅，其實咁我做呢個銀行嘅分析員做咗都哇轉眼間都十幾年啦。呢、這個轉變係嚟自幾時嘅呢，其實係嚟自金融海嘯之後。我哋再去睇下一張圖 啊。金融海嘯就分水嶺啦，即 係 2008年嘅，哇，12年前咯。 係啊，你見到睇翻匯豐嘅派息，大家最關心啦。即係我哋咪話彈弓手冇派息嘅，嗱，彈弓手冇派息，你見到右手邊咁遠都睇到啦。2020嗰度忽然間嘟一聲跌咗落去。咁啊，2020年咁啊，可喜之事就係好似都仲話會派息嘅，但係減咗好多啦。咁你見到其實好簡單，你睇個派息，即係好多人我識得買匯控嘅好多上咗年紀嘅老人家啦，咁啊穩穩陣陣諗住收息。咁但係你見到就好難搞嘅，你見到個派息咧就2005、2006年我啱啱入行啦，嗰陣就係我哋講全球化仲係一個 高峰嘅時候， 高峰即係中國入世之後冇耐啦，咁亦都美國對中國友好嘅嗰個年代。 啊，仲有補充嘅資料就係話咧，啊喺2006、2007年嘅時候咧，呢、這個大陸的 GDP 啊，佔咗1/3是攞嚟出口的，啊，做咗巔峰，咁啊人人都叫世界工廠嘅。 係嗰陣時，亦都同西方嘅國家嘅關係，亦都係相對地比較好嘅。O K， 咁當年有奧運啊嘛， 係啊，2008年， 係 啦， 2008年 咧 4.34， 就係一個我叫做係一個叫做咩一個事情冇咁簡單噶啦。2008年你見到匯控當然就減咗派息啦，因為都喺個次案風暴之中受到一個幾大嘅打擊。咁調翻轉頭，亦都係因為佢哋買咗美國嘅業務啊，咁啊，如果我冇記錯，如果記錯就更正啦。但係呢、這個龐約翰買咗美國嘅業務之後，咁啊走咗啦，咁啊留低啲咁嘅蘇州市俾後人執啦。咁啊，但係見到匯豐咁啊減咗派息，但係仲有派，另外供咗股啦，大家都知道細啲供股。咁啊，然後咁呢個派息就由以往我記得就係唔好講有史以嚟啦，但係就我認知以嚟，匯豐都係年年加派息嘅。OK， 直到2008年咁啊減咗派息啦。然後2009年就喺一個佢哋叫 reset 咗，好啦，以前嗰啲嘢唔同啦，抹走佢啦。咁由2009年話好啦，由而家開始我哋會每年加派息噶啦。OK， 嗱，我希望我冇記錯啊。點解2008年嘅時你哋睇到係唔即係4.34啊派？ 係啊， 4.34啊嘛，仲有咁多派咧？ 年頭有啊嘛，一年派4次息噶嘛。 係啦， 因為呢個金融海嘯係發生於九月十六日， 冇錯啦， 立法會好似九月十二日選嘅， 係啦。 佢立法會選舉之後四日，咁咪益咗當屆立法會咯。唔係立法會嗰啲人咧就要解話解話解話。 咁你中期息派咗啊，所以係最尾減咗啫。咁但係去到零九年佢就話都講到明㗎啦，都知道唔現實咁啊。reset OK 咁啊，零九年之後就同你講， 爭咁遠得兩個六毫四， 咁啊唔緊要啦，從頭嚟過啦，即係好似啲男女分咗手咁，抹咗佢以前咁啊，重新做人咁啊，答應咗每年加派息，咁啊都勉強叫做到啊，你之後 得㗎， 咁、但係佢仲未翻到之前嘅高峰啊嘛、 嗯， 然後就嚟咗今年嘅事啦 ，OK， 然後到舊年總共派咗四蚊息，咁啊最尾嗰次就冇咗啦，所以 舊年都唔差，有四蚊， 係啦，咁但係調翻轉頭下年。就即係2020年，咁呢個2020年，你話喂，2020年都未派 iPhone， 你做咩大佬？時光機啊，呢個係分析員出邊估嘅預測，一般都準嘅呢啲 ，OK， 即係一般都係喺呢刻佢哋可以最準嘅估算。咁啊，下一年咧死火啦，咁啊派到得翻咁嘅息口喎，得翻呢個幾多啊？我哋個 0.66啊， 係啊，得翻六毫幾息，咁啊，然後就。之後嗰幾年都唔會加翻上嚟，咁你見到好明顯係一個一浪低於一浪嘅，啊幾年加咁，然後一個大打擊，一個 deep impact 又跌咗落嚟，咁然後又再慢慢加翻，上唔到之前個高峰，然後有一鑊好似個波咁越彈啊越冇力，咁你見到個情況啊幾差嘅，咁啊係啊，都係嗰句我哋個圖 啊嗱，講到呢度先，因為我要唞一陣，好唔好？ 係啦， 哦嗱，出翻我哋兩個麥頭啊！啊！各位如果有啲咩問題咧，即係財經好啊，你大家會唔會諗住十月驚奇有啲咩發生啊？因為早幾日咧啊，就係十到十月噶啦。咁啊，你大家可以咧係留言，咁啊，希望阿 Ivan 咧、阿李星陽可以逐一係回答嘅。咁我哋唞陣先，記住我哋轉數快嘅 number 係6809941啊，6809941。另外咧，我哋嘅支票台同埋地址咧寫得好清楚，就喺熒幕嘅下邊。咁啊，最緊要就係披床啦，城寨嚇，其實係所有而家網台嘅生命線。OK， 支持城寨，支持披床。咁仲有 CLS 啊，記得 comment、like 同埋 share。好啊，依家 Connie 媽今日帶頭同我哋 share 嘅節目啊 ，share 係好緊要嘅。繼續做啦，唞陣。